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儿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婴儿睡眠环境真的越安静越好吗？媳妇儿，你说我们这同事老牛啊，他有多夸张？ 哟，怎么了？我看你笑得跟牛一样。 这话不是你不知道，那老牛啊晚年得子，38了才要上儿子，结果宝贝儿的不行了。哎呀呵，他们家孩子啊，什么吃穿用度那不用说，都是顶级的，最关键啊睡觉。 啊，孩子睡觉怎么了？ 就是因为他媳妇儿老打呼噜，非让那孩子妈去另外一屋，还要在家里的房间安上什么防弹玻璃、隔音海绵，我的好家伙！ 哎呦喂，这是打算把孩子搁罐里养着呀？ 可不是吗？哎，你说那孩子睡觉需要安静，他也不能这么夸张是吧？ 哎，这回啊，咱俩这意见一致。不过我觉得婴儿需要安静的睡眠环境，也没有啥好反驳的。哎，你要是想说服老牛啊，还是问问 AI 专家的专业意见哈。 您好，你们的议论我听见了，老牛的做法确实不对。 哦，专家，我们说是夸张，您竟然说不对，这莫非绝对安静的环境对孩子睡觉还不好啊？ 研究发现，婴儿需要睡眠时有一点小声音。 啊，专家，那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因为婴儿在妈妈肚子里生活了9个月之久，虽说听力系统是在后期才发展成熟起来的，但小朋友们早已习惯了妈妈肚子里血液流动、心脏跳动以及其他一切的嘈杂之音。离开妈妈的肚子，突然将他们置于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是谁也不会适应啊。因此小婴儿睡觉之时，爸爸妈妈们真的不必蹑手蹑脚的，什么都不敢做，放心大胆的该做啥做啥吧。而且如果可以来点背景音乐就再好不过了，自小的睡眠就无需处于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还更有利于小朋友后期的睡眠习惯与睡眠质量。 哦，不需要非常安静的环境，差不多就行了。得，专家，那我明白了。 得，明天呢我就找老牛说说去，别因为爱孩子再给他害了。 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别让童星出道透支孩子童真。偶像组合天府少年团 Panda Boys 在成都发布单曲宣布出道。据了解，这个组合由七名男孩组成，成员的平均年龄只有8岁，最小的7岁，最大的也仅有11岁。这一消息在网络上引起巨大的争议，有网友戏称我们只想养成不想育儿，也有网友对低龄偶像的出道表示担忧，这么小的年纪让孩子们好好读书享受童年不好吗？为什么要把他们当成赚钱的工具呢？童星出道，偶像养成低龄化，值得多方反思。首先，家长应理应选择教育方式，不能拔苗助长，更不能被功利左右。同时，有关部门应该拿出一个果断强硬的管理措施，除了出台真人秀限童令之外，还需要建立儿童电视栏目节目申报审批制度。再者，应对少儿影视作品中的暴力、低俗、危险情节和不文明语言做出严格限制，将未成年人的世界限定在保护的范围内。特别是有关部门应发挥监管作用，净化网络空间，认真落实网络保护专章，对未成年人的线上线下全方位保护。此外，应严格执行新广告法，限制电视台等公共媒体播放16岁以下未成年人代言的广告。小朋友筋软压一压没问题，下腰练习其实危险系数很高。舞蹈的基本功动作有很多，为什么下腰的危险系数最高？这需要我们先了解脊柱的基本构造。医生解释说，脊柱的后缘两侧的椎弓根和椎板合成一个管状的结构，叫做椎管。椎管里面有脊髓和神经，支配着人体的感知和运动功能。脊髓严重受损就会发生瘫痪，而且脊髓的损伤一般是不可逆的，一旦破坏将无法恢复功能。我们可以把脊髓比作一根游离在椎管里的橡皮筋儿。脊柱正常范围内的活动是不会拉坏这条橡皮筋的，但做下腰这个动作的时候，脊柱过度反屈，那么椎管内的脊髓呢，就容易受到牵拉损伤。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叫做无骨折脱位的脊髓损伤。北京同意荣誉出品大型童话剧《绿野仙踪》来了。黑女巫兰德维尔控制了整个奥兹国，百姓民不聊生。白女巫格林达运用魔法将小女孩陶乐斯带到了奥兹国，因为她相信预言里说的那样，只有那个叫陶乐斯的小女孩能拯救奥兹国。黑女巫兰德维尔施展魔咒，让奥兹国的人失去了智慧、真心和勇气。陶乐斯按照预言所说，历经千辛万苦，帮助稻草人找到了智慧，帮助铁皮人找到了真心，帮助狮子找到了勇气，而这一切最终汇聚成了团结的力量。在众人的努力下，陶乐斯带领着他的朋友打败了黑女巫兰德维尔，成功解救了奥兹国。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0月16、17号，地点就在红剧场，目前还有50元最低票价。北京同意荣誉出品大型童话剧《青蛙王子》来了。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国度，有一名法力高强的巫师，他毕生的愿望就是能够成为世界的主宰。按照他的计划，他决定先得到这个国家的统治权。于是，在他的阴谋之下，王子被变成了一只可笑的青蛙。某天，变成青蛙的王子偶遇了善良的迪安娜。为了能够重获自由，迪安娜与王子经历了种种困难，青蛙变王子的故事由此展开。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1月20号，地点就在红剧场，目前还有50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前不久，河南郑州遇到千年一遇大雨，中国夏粮产量第一的河南中原大地汪洋一片，无数民房被淹没，农民同胞流离失所，其中就包括和毛毛虫童书结缘深厚的浚县。 毛毛虫童书因为出版了非遗绘本《泥叫叫》与浚县结缘，寺内同仁曾经到浚县采风，了解到浚县国家级非遗泥姑姑的制作工艺和传承现状，也与多位手艺人有交往。当浚县非遗志愿队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洪瑞老师提出希望能和毛毛虫童书一起做非遗泥姑姑义卖的时候，毛毛虫童书义无反顾。今天的成长访谈，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泥叫叫的故事，专访毛毛虫童书总编张东。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毛毛虫童书的总编辑张东。张总您好。 您好于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为了给这次遭受洪灾的浚县捐款重建哈，毛毛虫童书呢联合发起了一项义卖活动，然后呢毛毛虫自己是拿出的绘本《泥叫叫》，上集给我们大家介绍了一下这本绘本的主要内容哈。那么这一集呢，咱们接着来请张总给我们说说为什么要做这样一本绘本，当时怎么想的？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本绘本哈？首先就是说，我觉得这真不是做广告，但是这事绕不过去，就是我对，因为毛毛虫童书主要是以出版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主的一家出版公司。中国的传统节日啊，我们中国的民间的，我们中国的汉字、象形字、中国的童谣、中国的民间故事。所以呢这个事情一直其实是我们关心的。所以呢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画家和作家其实也是在这个领域里边工作的人为主。我们其中有一位合作的画家呢就叫王祖民老师。王祖民老师呢他热爱中国的民间艺术，热爱中国的民间玩具。所以呢他在生活当中，就是说我们这些老艺人，我们就是有一个词叫采风嘛。艺术家和作家平时他一定要采风深入生活，他工作和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去民间去考察这个泥叫叫。泥叫叫是他喜欢了一辈子的一个小玩意儿。因为王老师在我们毛毛虫是有其他的作品在这里出版的，所以呢我们经常是跟王老师我们会有这样的沟通。就在前几年的时候，跟王老师我们就在生活当中在沟通的时候，然后就聊到了这个泥叫叫。他说我要写这样的一本书，一个故事，你们喜欢不？我说这太好了。真的我觉得这是机缘巧合啊。王老师一辈子喜欢这个，他过去呢一直采风，前边我们在谈工作的时候的话，他顺便谈起来有这样的一个主题，这样的一个选题，问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当然喜欢了。它又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 那么又是我们毛毛虫的选题方向，我们产品线的方向，所以一拍即合，这个事儿就成了。王老师就把它画了出来。我们工作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去年的时候我们大家也知道有这个疫情。 对。 我们就在线上工作啊，大家一起沟通和交流。他把它画出来给我们看，我们这边的话呢进行修改。那么今年把它出版了。 就本来是因为有这个整个的公司的理念哈，我们就做传承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用绘本 形式。是的啊，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对，在创作之初变得好像是一个一拍即合的过程。 是的。 那在创对， 但是呢，王老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后来呢，这书快要成了，我们也快出的时候，王老师这边呢，他也说这个事情啊，未来我们是要进行一些宣传和推广的，那为了要做宣传和推广的话呢，我们需要深入的，对泥叫叫这个产品进行了解，怎么样深入了解的话呢？那我们也要像王老师一样，我们需要去采风，我们也是在今年就是在暴雨之前，今年在四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去了河南。 是浚县吗？ 对，我们就去了浚县。 哦，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我就说，真的是，就很多事情，它就是，它不是人计划的啊。它真的是冥冥当中，然后呢，这种合作的缘分，然后让我们未来能够做什么事情，全都是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往往经常说。发生的事情没有偶然吧。所以呢我们的同事就到了浚县，跟当地的老艺人我们就认识了。然后呢我们在浚县去见当地的孩子，给他们讲故事。然后呢我们跟孩子一起去体验，去学习制作泥叫叫的整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和当地的老艺人建立了非常好的联系，以及我们真的是我们就是很深厚的这种感情。 在采风，我理解这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想去感受一下，用一个较比浓缩的时间，感受一下这些老艺人们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 是的，是的，感受他们的。 有一些细节可以和我们分享分享吗？ 哎呀，那时候就是我觉得老艺人好朴实啊。 嗯 嗯，实话说，我们中国的老艺人，他们就是踏踏实实的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嗯 嗯，每天坐在那里，就像我们图书里边啊、写的那位老泥爷爷。 嗯 嗯，每天去采土啊，嗯，然后呢去揉泥呀、啊，揉啊捏呀、啊、画呀，嗯，做呀，嗯，那么把这些泥叫叫最后做出来，送给我们的孩子啊、嗯。那么当地的话呢，实际上也是非常的注重这种泥叫叫的传承。 哦， 嗯，当地的泥姑姑研究院呢，在每一个星期都会组织当地的小学生去体验这个泥叫叫的制作。 哦， 啊，我们会感觉到，就是当地的老艺人，他们就是说，一方面他爱着这个事情， 嗯，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他们也是希望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把这个事情传承给下一代。 嗯， 所以呢，我们在当地呢会结识了一些老艺人，同时呢也看到了一些有志于这件事情的一些年轻艺人跟老艺人在一起工作和学习。 对。 那么还看到了很多，哎，是还有很多小孩听故事， 嗯、 跟老爷爷、跟叔叔们，嗯，一起学习做泥叫叫。嗯，泥叫叫文化在当地真的是非常的浓郁。嗯，虽然我没有去，因为是我的同事去的啊。 嗯， 我会看到发回来的一些照片啊，当地啊，在这个县城还是一个古城， 嗯， 还有城墙啊。 嗯， 古色古香的老城墙，这城墙的话呢，啊，这个，它是不是隋唐时期的？这个还有待考证啊，年代非常久远。因为我没有去 河南地面上的东西，时间都不短了。 哎，好，那地下的就更不用说了。 对对对对 对。对，所以呢，就是我看到当地的建设，哎呀，这个路灯啊，都是这种用这个泥叫叫的造型。 哎呦， 做出来的， 真好。 嗯，我当时在朋友圈也是发了一些照片出来啊、嗯。朋友圈的朋友说，哎，亲人，这是在哪儿啊？我说是在河南，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所在地。 嗯， 哎呀，大家说真漂亮，因为有很多朋友是专门做儿童工作的，他们说，嗯，他们要做游学， 嗯， 他们说我们要带着孩子去这里， 确实 去亲身去行啊，读万卷书啊，行万里路、 嗯， 去感受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要亲自的去捏一捏、嗯，去捏一捏这个泥巴。 嗯， 啊，我们要去感受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怎么样做出来的。 嗯、 还有，我当时让我很感动的就是、 嗯， 那我觉得我们做了这样的一本书，同时的话呢，我跟当地人建立了这样的连接。 嗯， 哇、啊，真的是可以为我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嗯。 传向未来，那我觉得它不再是一个遗产了，而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东西。 对，这是传承本来的意义。 对，让它再次焕发生机、 嗯。 是的，更多的中国人知道它。 嗯， 所以那我越做越感动呀。 嗯， 真的是越来越看到它的意义，越来越开心。 嗯，那经过这次采风之后，对于咱们这个图书整个的出版。然后包括最后的上线、 嗯、 让大家看到，中间再经过了一些修改吗？ 有的有的啊、嗯哦。嗯，当地的老艺人他们实际上因为他们在这儿是专业的嘛，在这个事情上。 对对对， 实话说原来我们的艺术家王祖明老师虽然他也采风，但是他不是做泥叫叫的，他是个画家、 嗯、 他是个画家和作家，他是进行艺术化的这种 改变。 嗯，是的啊、嗯、但是呢在技术上他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那一定是要有这种专业人士来帮我们看。 嗯、 所以呢当地的这种泥姑姑研究院，然后呢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有一些这种非遗的研究的老师，他姓孟，叫孟俊峰老师，这些老师们啊就是说在专业上都帮我们把关。给我们提了很多专业的意见、 哦、 啊，真的是涉及到专业，就是你这个字儿一个字儿都不能错， 那是， 对吧？ 嗯、 这叫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嘛。 嗯、 所以呢，就是在专业上他们是给我们把关的。 啊、嗯， 在什么环节上，这个泥你是怎么采，你是怎么烧啊、 嗯？ 你是怎么烤？你是怎么晾？ 嗯， 都给我们提了很多建议啊、 嗯， 所以呢，我们这边也是，那当然是把它修改过来。那我觉得，让我们这个作品，无论是在艺术上啊、它要有美感，同时呢，在技术上、在专业上要能够站得住， 都经得住推敲。 是的，是的。后来的话呢，我们这书出来之后，我们也给当地的我们的老艺人给他们寄书，同时呢，我们还做了更多的事情啊、我们联合他们一起和我们的图书做了一些众筹。 嗯 啊，对，在众筹的平台上我们做了众筹，反响也很好，大家 特别的喜欢啊，这个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一个泥胶角的这样一个产品。 因为国人自信了，他要去挖掘自己的东西了，他要更多的 哎， 想 是的， 传达给更多的人，其他国 是 家的 的。 人、其他民族的人去了解。 哎呀，是的，是的，大家都说，哎呀，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它就是我们，其实是民族的，它也是世界的， 当然。 对，当地的很多的老艺人其实也跟我们讲，他说这样的一个产品，在国际博览会上，这个外国友人啊都是非常喜欢，他们说这就是你们中国的好东西， 对呀、 1000多年的历史啊， 就是， 对。当然了，我们也说，就是它需要焕发新的生命力啊。其实，还是需要，就是说把它精益求精的做好。我们也刚刚其实聊到了，在上集的时候聊到这个话题，其实这个水准上也是参差不齐。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产品以后呢，就是有更多的专业人士在艺术上给它更多的深层次的这样一种提升，让它更加富有时代性，让现代的青年人，也是特别喜欢。不只是老年人，不只是有情怀的，而是让更多的青年人也喜欢上。我觉得也许这是我们未来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对，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幻想，它就在眼前。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各种我们常用的一些家什也好啊，或者我们自己开的车，所有这东西我们都越来越希望，包括穿的衣服都希望它有这个中华文化、中华元素内容在里面，就还是源于我们国家现在强大了，整个人民自信了，然后他不会觉得那些是老土的东西了。以前我们觉得，哎，什么东西带个洋字儿，好像就如何如何。比如说我们说的以前那个洋火儿，对不对？火柴嘛，就是火柴嘛，洋火嘛，洋蜡。哎，你现在没有了。现在我们希望各方面都有中华文化，因为我们自信了，我想让你更多人看到。当我们以前 是 没有 的。 那么强大的时候，可能向别人学习，但是现在我们一直保持着向其他人学习的样子和姿态。和心态，哎，那么同时我们要展现出自己，这样才能成为一种交流， 哎，是的 因为我 啊， 们正 是 在 的， 书写历史嘛，这个过程就在现在，就在发 是的，是 生， 的，是的啊，我们中国实际上是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啊，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啊，真的是能够祝福后人啊， 确 所 实， 以我们应该继承，同时呢也应该发扬，就像我想它是传承的一个真意吧。 对， 继承下来，然后去粗取精，同时传给我们的后人， 对，这 让 个应 他走 该 向未来。 是的，就像刚才张总提到的毛毛虫童书的一个理念和思想， 是的。 那也说一直在毛毛虫一直在深耕于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再呈现， 是， 对吧？那还 非 有 常 哪 荣 些？ 幸能够做这个事情。 确实很让我们受用，因为只有传承了下来，才会让更多的人看到。对，如果 是 没人 的。 传承的话，它就停留在以前的文字里或者什么什么里边，没有人发掘，可能就会被人遗忘了，遗忘了就损失了。 是的， 对， 是的， 所以还有什么类似于泥教教这样的中华传统文化，让毛毛虫抓住了，然后并且成为绘本出版物的形式和我们见面的吗？ 我毛毛虫主要的有几个产品线啊，这个也是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汇报啊，就是我认为就是当然了，是从文化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一个个人的体会，我们毛毛虫的话呢，我们会做非常多的中国传统的童谣。哎，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妹妹睡着了，给她留一个。大家看，就这么一个顺口溜，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小小的童谣充满了节奏感，充满了韵律，那么这种节奏感和韵律的话呢，它就是非常适合孩子的，为什么童谣这种东西，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我说他就是不教就会，那是因为那是我们父母他们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从我们中国有了语言，有了文字，就有了谣。那么有了文字整理之后，我们说孔老夫子那时候去整理《诗经》，《诗经》里边就有这种国风，国风讲的就是我们民间的童谣，所以呢，它也是有历史的 对，包括《诗 我 经》 们， 里很多作品，恐怕也是大家田间地头留下 没 的， 错 这种语言， 没错硕鼠呀， 就是。 这个，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传承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字啊，传承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化， 我们在收 童 录还 谣。 是在改编？ 我们一方面在整理，同时的话呢，童谣其实它也是不断发展的。童谣里边呢，也有一些不合时宜的属于过去时代的东西，我们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它。有一些字，有一些句，现在的人他不容易理解了，孩子不懂了，我们就要去完善它，去改它。 小小的改动啊、嗯嗯，小小的改动它就不一样了。嗯， 这个就像生物学上的这种基因的传承是一样。 嗯， 没有两个人的基因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是的， 但是它烙在基因深处的那些信息没有改变，这是传承本来的意思。 嗯，哎，是的，是的啊、 嗯， 我们要不断的发展嘛。 嗯 啊、 嗯，对 对，童谣是一方面，同时的话呢，我们毛毛虫童书，还做汉字，嗯，象形字， 哦、 对。 这怎么理解？ 象形字也是咱们中国的因为刚刚讲到了我们中国文字嘛，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啊、 嗯。 咱们中国的文字，嗯，起源是象形字。 嗯、 我们说象形字，每一个象形字它就是一个一幅画。 嗯， 简单说，我们说日月山水， 嗯， 是吧？它都是从画来的。 嗯、 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是把它画了出来。 嗯、 哦，对，嗯，一个人字， 嗯、 啊，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啊、 嗯。 所以呢，就是让我们中国，但是呢，后来咱们开始用简化字了。当然，简化字有简化字的好处， 嗯， 它好学好认， 是。 但是呢，它深层的含义，嗯，对，但是它深层的含义呢，其实呢，就慢慢的没了。 嗯 啊，嗯，这个深层的含义如果没了，它其实是对我们的中国现在的人，我们去理解我们的文字，其实是有障碍的。我举一个例子， 嗯， 比如说启发的启，嗯，启发的启字上边是一个户，嗯，下边是一个口， 嗯， 啊，这在象形字里边，如果说我们说我们去僵化的去认这个字，那启发的启，亲爱的孩子们，一个字写100遍。记住它， 对对对， 这是可以的，当然没有问题、 嗯、 啊，对对对，是可以的。它嗯，记住启发的启，启是什么意思？就是开。 嗯， 但是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象形字，前面一个户，哎，上面一个户，为什么是一个户啊？ 嗯， 这个户啊，户的本意是半扇窗户。 哦， 哎，嗯，另外的话呢，它也是半扇门。对，半扇门啊，对啊，我这块的话呢，有可能会，说的未必是那么样一个非常准确，它可能是半扇门，我印象里，半扇门， 嗯， 所以呢，上面我们说窗户，对，它是半扇门，原来窗户实际上是两个词， 嗯， 窗是窗，户是户， 户 是门， 哦， 对，所以那这个意思就有意思了， 门开了， 启，门开了个口，这叫启， 嗯嗯。 对吧？ 对， 那如果我们这 门不那么写、啊， 哎，对，是的，所以呢，这个中国的文字它在不断的发展变化、 嗯， 但是如果我们从根儿上了解了这个字之后，它就容易记了，而且呢，它立刻呢，它就有了画面感。于老师，您说，那我说这门开了个口，它是齐，它是不是像一幅画一样？ 对对对， 啊，画面感就有了。我们说孩子在小的时候他要学习，嗯、其实啊。他是学习，他是实际上他要孩子一开始是不识字的，对，他要看到具象的就容易理解。 对， 所以呢，我们说跟孩子讲，你说你这个门开了一个口，哎， 开 门打开了，门开启了，然后呢，是不是这个屋子就亮了呢？ 嗯嗯嗯， 咱的孩子要认字。先从象形字开始， 嗯 啊， 嗯。 另外的话呢，我们毛毛虫童书也是在弘扬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节日。 关于传统 节 日的内容，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放在下一期再跟大家汇报。 哎、好的，好的。 谢谢张总接受我采访，谢谢您。 好。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